究竟乜嘢系潜意识？人有冇灵魂噶？社会上咁多奇形怪状嘅状况，催眠、多重人格、鬼上身、幻觉、梦境，系咪有得解释嘅咧？啲人话已经系科学同埋灵性结合嘅时代，心理学家又点样睇啊？我系安静，逢星期日中午12点到2点，我喺城寨练心术入边话俾你哋知。 城寨是原本属于香港，但是外国人才珍惜的东西。原本属于香港，现在在外国才找得回的东西。城寨就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灰色地带。你在听着城寨，我是节目艺康的蝎子王。 剛才我們都說過，其實本來這些禁書大家都一笑自知，也不會當認真，其實是笑片來的，是不是？就是他躲在薄熙來床下底的嘛，大佬啊，寫到這麼細節，是不是？就是你基本上我們都大家都明白那些東西，你就不要，就是你不要理他，他存在，就算有什麼影響都好，你都不要理他，就沒問題的。你一理他，他就會變成呢一個很，即係你越煞有介事咁處理佢咧，就會變成係一個大家更加會相信你係別有用心或者有不可告人嘅嘢，喺後邊。 但係我個問題而家係咧，其實嗰啲書嘅內容已經唔重要啦，講咩得嘅？啲書你求其，即係佢而家呢種模式就係佢中意做咩做咩嘅時候，其實嗰本書可能普通一本書，可能係吳克儉每個月睇過30本嘅嗰啲咁樣嘅內容，我講下日本啲花幾靚幾靚，但係佢總之唔啱口味咧，佢就用呢種方法去 話你對一國造成不良影響 咯。係啊，跟住佢就可以夾呢下先係最危險啊嘛！即係變咗其實我哋而家人人是危嘅喎，即係隨時行出去，跟住又俾人夾咗。跟住又無端端有個 fax 翻屋企噶啦，話報平安啊咁樣噶啦。 我覺得就最慘咁啊！如果有朝一日我哋收到個 fax 或者個短信啊，話 Lens 去外靈丁島洗頭，屌真係！你諗下信唔信好啊？你話即係你咁侮辱我智慧，咁咧佢都冇頭髮嘅，洗咩頭先得？ 即 係 下咗頭。 係嘛？即係你，我即係咁樣侮辱你智慧噶嘛？ 而你嘅親人亦都會好慘啦。本來係報咗案，好似而家你嗰個老婆咁樣報咗案，而家係被逼要燒案。 吓，肯定系咯，跟住仲要唔出得声， 系啊，仲要唔出得声， 跟住打到咗就知我咯， 系啦， 跟住叫大家啊，得啦，多谢你帮忙咁咯， 跟住仲要食埋只死猫，就话其实我老公系去滚嘅咁样， 但系我觉得咁，真系听啊，佢以为咧，即系咁样可以放翻翻嚟，咩情节唔严重啊，重新发落啊咁样啊，其实嗰个 trap 嚟， 放嗰 part 就真系好闷水啊，老实， 嗰个 trap 嚟。當你一認咗咧，畫咗壓咧，嗰個專政嘅機器先至開動。係，係啊，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好咁多年都係中國人甩唔到嗰種嘅，即係喺一個政治黑暗裏邊嗰個嘅即係壓迫啊，即係好悲哀啊！真係，即使我未必係嗰啲書嘅讀者，我哋唔係嗰啲即係嗰啲書係大陸人買都好，但係諗下佢只不過係。出版一啲咁嘅書，我當佢就算係幫人訂書寄翻大陸或者運翻大陸都好，點解要咁？係咪值得所謂一個 proportion 啊？ 係 用咁嘅比例嘅方式嚟咁樣去對付咧？4個失蹤，11月失蹤， 係 兩個幾月啦，唔知去咗邊，係嘛？究竟乜嘢驚天大陰謀啊？疆毒啊、藏毒啊、定港毒啊？係嘛？ 係 ISIS， 一話佢哋收到一啲嘅領導人嘅絕密材料啊，關於佢哋家族貪污事件嘅絕密材料。是嗎？如果是的話，咪同蘇聯一樣，咪同呢啲國家一樣，然後人間蒸發個記者。 唔係咁啊！而家就係咁樣，即係呢樣嘢先得人驚嘛。而同時間，你仲有咁多香港人喺度側邊嗰度吶喊助威，嗰班咁樣嘅粉腸。 哇！呢個就預咗㗎啦，其實係此人言論如此無恥，哇！幾好喎呢個。啱啱我睇呢個即時新聞咧，李波個老婆冇停到喎，佢冇唔出聲喎，佢回應阿吳亮星嘅言論喎。 係 係啊， okay。 頭先我睇而家手機即刻即時新聞就話李波嘅妻子就回應呢個吳亮星嘅言論。 咁因為呢個李波嘅老婆咧，我覺得亦都唔係一個即係真係嘅街坊大嬸嚟嘅。 咁佢都話曬係 一個文化人， 寫咗幾廿年專欄， 一個識寫嘢嘅文化人嚟嘅。咁就我相信，甚至咧佢同吳亮星咧，甚至係認識嘅，因為同一個即係、就是、同一派別。 但係會唔會呢啲咁吳亮星啲流羅，即係會即係唔會去嘗試去識佢認識佢係嘛？即係舒飛呢一種知識分子點會走去認識呢啲吳亮星呢啲咁廢人啊？啲廢柴識嚟做乜啊？ 咁可能喺啲嗰啲咩左派活動裏面，大家又會咩食啊、揸燕蛇燕啊嗰啲咧，就會見到面嘅。 佢呢啲睇個款都係掛住食食食嗰啲嚟嘅啫， 佢就好似啊，唔黑甜，我覺得 兄弟嚟嘅係嘛？ 我懷疑一齊即係當年 佢都係姓吳嘅，係咪？ 當年可能都係幫襯同一個髮廊嘅，佢哋父母梗係。 其實係咪啲近親嚟嘅咧？ 係咯，即係啲好似樣啊！真係我真係無能 繁殖出嚟， 無能係有個樣喎，真係。 係啊。近親繁殖出嚟嘅近親，佢哋係都係五包谷頭，又係講嘢，真係同埋睇佢款都係應該係成日掛住食嘢啊，食放題嗰啲嚟嘅喎。 中意睇女學生嗰啲似啊，佢包谷頭都係似嗰啲放課後。 而且講春都係叫雞啊，呢啲咁樣。 健身啊嗰啲， 就係呢啲咯，就都係嗰個系統嘅喎，真係。 我諗係佢哋生活嘅一部分嚟嘅，其實係、因為如果唔係嘅話，你諗下佢哋點會？咩啊？我覺得幾樣嘢仍然到今日係好奇怪嘅。第一，首先就係呢個桂文海失蹤，而桂文海係瑞典籍嘅公民，喺德國留學。 係。 咁點解呢個桂文海嘅所謂嘅佢嘅國家呢、這個瑞典啊？記住啊，佢唔係中國嘅，佢係瑞典人嚟嘅。點解唔出聲？係咪歐洲國家咁重視人權？點解冇人去幫呢個桂文海將呢件事？去構成一個壓力俾呢個瑞典政府咧， 咁會唔會啊？瑞典政府都好重 點啊， 重視中國， 覺得南大咗之後就會坐監埋佢。 唔係，咁佢都好重視同中國嘅關係。 而家加斯已經俾人封啦， 可能捉咗阿盧姆西，夾咗阿盧姆西翻 係啊，或者而家加斯唔准賣香腸啊嘛，係係嘛，最賣得個熱狗唔准賣 咁 啊。 唔係，咁可能有仲有好多生意上嘅嘢驚俾個大陸封殺咧，大陸最叻呢樣嘢噶啦，跟住冚曬全國大陸嘅而家加斯咁樣，咁咪得咯，即係我驚呢啲啦。 根據呢個報道咧，桂文海嘅女咧係喺英國咧，已經向瑞典駐英使館求助。 嗯， 但係到而家亦都音訊全無。嗱，佢唔係冇求助啊，係有求助而冇理佢啊，係咪？所以大家要所謂買政治保險嗰啲真係小心啲，真係，即係買著嗰啲國家咧係即係可能都係要注重呢個而家加斯開分店嗰啲真係小心啲啊，真 係。即係原來係要有呢個包底嘅嗰啲好貴嘅包底、墊底費嗰啲嚟嘅，原來嗰啲保險係冇 Q 用。 冇 Q 用嘅嗰啲 NCB 扣曬嘅一嘢就。咁所以咧就呢個亦都係即係所謂呢啲嗱呢個所謂巨流傳媒啊，就有幾個股東嘅其實、其中一個就係瑞典籍嘅桂文海。係。咁咧就到而家音訊全無，十一月就報平安之後咧。咁明報咧就今日咧就揾瑞典外交部就回覆，咁咧佢就話 take a very serious view，有關一名約50歲瑞典籍人士移於泰國或中國非自愿地失蹤，瑞典駐華大使館及駐泰國領事館正積極跟進事件，並已於數個場合向上述有關國家代表反映，外交部亦曾與泰國駐瑞典領事館有討論事件，瑞典外交部補充不掌握桂文海的去向，亦拒絕透露與中方及泰國當局交涉的細節，即是話已經開始交涉了。咁如果李波係揸呢個英國護照，哇！屌佢哋啲咁愛國嘅人咧，原來頂同太空城一樣喎。 係喎，個個 我都冇英國護照揸，大佬。 係咯，英國護照唔係容易嘅，得來不易嘅真係。 British citizen 嚟嘅喎， 係咯，唔係 BNO 啊， 唔係 BNO 啊，我哋嗰啲係留嘅喎，佢嗰啲唔係嚟嘅，佢一個 British citizen 嚟嘅喎， 係啊，堅㗎。 嗱，咁所以我覺得亦都係大家要諗清楚啦，係咪再去中聯辦示威，因為向呢個英國領事館、英國駐港領事呢位女士施壓咧？ 嗯， 係嘛，咁中意做 show 啦，又咁中意出嚟抽水啦， 係咯，咁中意著唐裝啦， 係嘛，咁夏千福橫掂都不扭，夏千福都係香港搞局嘅陰謀嘅呢個指使者嚟㗎啦，系嘛？ 圖謀不軌 嗰、就係美國重返亞洲嘅呢個代理人嚟嘅。咁啊，點解唔入埋佢數咧？ 嗯， 會抖呢啲嘢。我覺得如果你唔係咁樣嘅話，真係收唔到科嘅喎。 咁轉頭佢就話你哦，其實呢即係正足正呢班人勾結外國勢力， 係啦，即係銅鑼灣書店就唔係銅鑼灣嘅，其實就係英美紐約倫敦書店喺後邊。係 啦，冇錯啊，紐倫 港書店係咯，紐倫港書店咯，係咯。所以我就話，如果你俾佢咁樣。 呢件事喺度烏哩烏哩咁樣碌過去嘛，佢而家就係、是，但係泥漿出港嘛。然後我估到最終咧，佢就會提訊嘅，將佢哋落差 咗。哦，係， 我覺得係。咁咧就一取定音，就好似程翔嗰陣時咁，係、嘛？ 搵一輪先啦，即係我諗搵翻，如果咁嘅情況，可能隨時搵翻。 而個 charge 一定係同佢哋真實嗰件事係冇關嘅。 嗯， 一定係佢走私啲禁書啊，或者好似呢個姚書田咁嘅走私化學品，我都唔知點解走私化學品翻大陸。 係 販毒就話啫，佢又唔係喎，走私化學品都坐十年嘅喎，係。 嗯， 係咪咁？另外就係、是、嗱，呢、這個唔係姚書田，即係神通出版社之後咧。其實仲有呢個面譜粵刊同埋呢個新維粵刊嘅黃建文失蹤嚟嘅，呢個係第二個 case 嚟嘅，第三個 case 先到銅鑼灣書店，所以大家去睇呢件事嗰陣時候，你唔可以淨係孤立睇李波，任何人炸懵搬龍門嗰啲係咪咧？佢就唔講個 context 嘅，淨係講咁佢你有冇證明到而家有人跨境啊？呢啲就林鄭啊六八九嗰啲詭辯嘅方式啦。但係你如果睇政治問題，你一定要擺翻個 context 嗰度，就係話。一連串啲事件 是 都係嗰類嘅媒體，喺嗰類嘅情況底下發生。好啦，再之前嘅黑客攻擊傳媒網站，不斷攻擊傳媒網站，係咪已經係一個常態？曾經去到個常態，包括佢咩咧？通過黑客去 hack 馬飛森、戴耀廷嘅電郵，等等黎智英嘅電郵等等呢啲咁嘅嘢。而六八九可以攞嚟做證據嘅，自己甚至係攞嚟將嗰啲拆裝 啊， 你 hack 人哋攞出嚟嘅電郵喺傳媒裏面刊登，然後六八九可以攞嚟喺度 echo 嘅，咁你可想而知而家係個乜嘢嘅世界，即係無所不用其極。而家根本人香港人心寒，唔係因為淨係一個李波咁簡單，而係你睇到由雨傘運動之後呢一年二零一五整整一年，都唔係雨傘運動雨傘運動之前已經係嘅，其實係政改一開始。整整兩年裏面嗰、那個倒退嘅急速嘅程度，我相信係大部分人係想像唔到。 其實可能再追源溯始係習近平嘅上台 咯，咪梁振英上咗2012年同一年咯， 係啦， 係啊。咁好多人就話：喂，大佬呢啲咁嘅嘢，大佬小道消息咁嘅嘢，點解咁重視咧？點解會有咁嘅情況？我就話除咗中共權鬥嘅本質之外咧、第二樣嘢都係同一個新嘅造神運動有關。你要知道喺毛澤東之後咧。就是一個非無化的開始，就是鄧小平復出。鄧小平復出呢就是呢就我最多做到三七開的都是三分過就七分工。咁就算了，大家唔好再拗啦。咁就將毛澤東呢就 way off 咗。就擺埋一邊就算 了。擺埋喺人民大會堂 嗰度。係啦，就擺條鹹魚喺度。咁呢就供奉嗰條鹹魚。咁大家經過鹹魚欄就去裝裝咁就算了。咁但係呢就喺老江就睇到老江亦都係對毛澤東嗰套係完全唔信嘅。老江反而係一個即係 practical 都包， 第一 practical， 第二是親美添，我覺得甚至是在老江年代就最重要就是入世物入世入 WTO。所以咧就朱镕基亦都係喺個任期第二任期之後就完成了入世呢個咁樣嘅任務之後咧，咁中國成個經濟結構就開始改變 了， 就變成係真正一個市場經濟開始嗰、那個 engine 就 touch 咗啦， 出口導向 係啦，就變成了一個所謂世界工廠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啦。咁呢代嘅領導人咧。實際上咧，佢亦都對毛啊，對改革前三十年咧係完全冇感覺嘅。佢亦都甚至個心係否定嘅，因為老等揀嘅接班人咧，一定唔可以否定鄧小平嘅路線，而鄧小平係否定毛澤東嘅路線。咁所以到胡錦濤接任嗰陣時咧，胡錦濤咧亦都一個好面目模糊嘅人，根本係。佢只係跟住嗰條路係咁行，朱鎔基 set 咗條路係咁行，佢就咁行。好啦，到習近平上場，好明顯嘅改變，就係佢要肯定翻改革。前三十年，即是1949年到1979年呢段所謂中國最撲街政治動盪、最黑暗時代，去找佢正面嘅嘢出嚟啊！咁你就死啦！ 佢要自己變翻做老毛。 係啦，佢要當佢要自己去上翻去嗰個所謂高美尼嗰個位嗰陣時咧，第一佢亦都冇咁嘅 charisma， 所以 老毛有嘅原因因為有長征啊嘛， 係佢有 因為佢建國啊嘛，大佬啊，係農民政權一定係咁啊！無論佢個樣幾醜樣都好，朱元璋好，因為佢打翻嚟啊嘛，天下佢就一定係神嚟噶。但係問題就係後繼嘅係冇可能去到毛澤東嗰地位嘅嘛。 所以佢咪要係咁樣喺度打翻而家嗰啲拳鬥 打殘曬啦。 係啦， 姓薄嘅，即係嗱，坦白講，如果我係薄熙來，我一定會質疑嘅。如果個政權係紅色江山，係屬於紅二代革命。元老的後代嘅， 點解你不是我啊？ 我老豆薄一波，其實個地位高過你習仲勳嘅。 戰功都高過你嘅喎，咁點解唔係我係你咧？係 啦， 係嘛？佢都會有呢個疑問嘅喎，我都係 legitimate 咗佢咁樣問，係嘛？即係話大家咁高咁大啦，嗱、朱元璋死咗啦，係嘛？頂佢交咗俾個仔咁嘅皇叔，就係呢個明成祖啦，係嘛？喂，點解我嘅戰功我明成祖頂你打蒙古人，我嘅戰功高過你呢個咩個魏帝嘅喎？點解你交俾佢唔交俾我呢？所以咪靖難之變就係、是、起兵叛變。喺咁嘅情況底下，呢、這個薄熙來嘅政變咧。我相信是真有其事的。 嗯。 咁而導致到習近平更加迫切是咩呢清洗嘅政敵。 嗯。 而清洗政敵是咩呢用反貪嘅方式。一路一路咁樣。由令計劃周永康薄熙來呢個所謂反習嘅一個集團。 嗯。 一路牽連。其實我哋冇留意嘅大家上網搵下中國有幾多少官員自殺。 哦係啊。 係啊。深圳嗰個批出嗰個堆泥區 嗰個死咗啦。堆泥區又死咗啦 已經又死咗啦。 係啦、啊。 只不過我哋就唔好理嘅啫其實。係每日都有官員自殺。 其他嘢喂。 太多人自殺啦。 係亦都太多 人。亦都太多被自殺。 冇錯。 包括嗰啲官員嘅機要秘書。 係。 係死咗好多其實。 係。即係佢即係呢種就係唔係港式言論自由啦呢種中國式嘅問責制啦。 係真 係。 中國式問責制勁過老董問責制好多。 係死人嘅呢個。 中國港式問責制就是零，中式問責制就是一百， 係去到盡， 係啦，去到盡啦。其實，如果吳克儉呢類官員，其實死咗噶啦， 死咗啊！ 梗係大佬親日啊，你老母 仲要 走去睇女學生， 點解食放題嗰陣死咗？ 食豬扒飯啃死啊，或者係 係啦， 係嘛？即係你咁樣一種咁嘅政治裏面鬥倒曬其他人之後，開始建立一個所謂嘅絕對權威啦。嗯而呢個絕對權威係要體現埋喺香港嗰個大鑊。 係 嗱，老江嘅絕對權威咧，佢都冇必要強求體現喺香港嘅。其實、嗯、我記得老江嚟香港住海日酒店咧，長毛仲可以推進到咧海日附近好近去示威嘅嗰陣時，嗯、即係九七年之後嚟過兩次應該，都係七一嗰陣時嚟。亦都佢冇嘗試去諗過江澤民要將自己嘅權威樹立到好似毛澤東咁嘅。 冇啊， 包括胡温年代都冇㗎。 冇。 系啊，最多温家宝着对 New Balance 所以救灾啫，即系汶川地震嗰阵时候。 咁呢个就更加唔系神化自己添啦， 亲晚唔系 咯，世俗化 啲。系啊，佢包饺子啊，啲落矿坑嗰啲咁嘅嘢啊嘛，开矿啊啲咁嘅嘢。咁但系而家就唔系啊嘛，而家系要歌功颂德。 系， 我哋留意一下内地嘅媒体咧，点样去歌颂领导人咧？嗰、那个辱骂嘅程度系好犀利，系超越晒阿江、阿胡两任嘅领导人嘅其实。而家嗰種程度，所以我覺得而家 真係北韓啦。而家 呢啲咁樣嘅係啦，即係孔慶東上位有原因嘅。孔慶東係最支持北韓嘅，覺得北韓係社會主義嘅模範。 模範 ，OK。 你如果去到咁嘅話，你點可能容忍彭嫲嫲呢類書喺大陸出現咧？ 咁又係 嗱喺老江眼中，你寫貓頭鷹， 嗯， 貓頭鷹係佢老婆宋祖英，係冇問題嘅。 係， 就算你出本漫畫叫《貓頭鷹與宋祖英》，只要你唔喺大陸賣，我諗都冇嘢嘅。其實。即係順口流，大陸已經成日笑嘅貓頭鷹，屋企個貓頭鷹梗係揾宋祖英啦。 貓頭鷹遇梁振英， 但係你諗下，如果當我係一個，我要塑造到我係一個毛澤東咁樣嘅絕對權威喎， 而家係要咁啊！ 佢係眼中係容納唔到呢啲咁嘅沙石嘅喎，佢就係、是。第二個可能性係咩呢我覺得一就係、是、習近平本身嗰個嘅造神運動。 嗯 呢啲銅鑼灣書店呢類咁樣嘅毒材料，毒草啊，就係令到佢嘅造神運動裏面出現咗好多窿 障礙， 係啦，好多障礙 煩， 去得唔順啊， 係啦， 去得唔暢順， 好多人跟住拗下拗下，又要攞著數，覺得好煩， 係啦，就嗰啲咁嘅白粉相又傳到周圍都係啦，咁樣嗰啲咁嘅嘢，整你班友仔，唔講我英國點威，就係咁傳嗰張白粉相。係咪好似馬時亨講係咪？淨係有社交媒體搞到我哋地鐵嘅形象咁差 咧？ 即係一分鐘啫，只係哇嗰張相塞滿曬人，就傳到周圍都係啦。 嗯， 咁就呢個第二樣，我覺得係咩咧？嗱，第二個可能性係咩咧？係、對家插莊稼喎。 唔係啩？ 你諗下，如果佢反貪反到咁嘅地步，事實上好多部門裏面咧，對於佢嘅不滿咧，都唔少嘅。 係。 如果幫習近平一路都有一幫人係幫佢開脱嘅，其實佢唔係咁想咁嘅。點解會搞到咁咧？係對方咧擁到盡將啲嘢插莊稼喎。 即係豬心輪啦，其實 係啦，即係都冇得 proof 嘅，其實呢啲 係啦， 係咪嗱？譬如咁樣，佢可能就係咩咧？哇！頂周永康原來仲有啲人喺公檢法例， 係 咁咪借機咪將呢件事搞大咯，咪、老人勒索咯，大家咪入曬習近平數咯，係咪？即係呢啲咁嘅惡劣，梁振英邊個習近平嘅人嚟㗎？後邊梗係其他呢啲咁樣， 反習嘅人就咪要梁振英去到盡咯、嗯。你唔要李國章，咪偏要委任李國章。 係， 咁點會係習近平嘅意思啊？ 你啲內容咧都喺其中嘅一啲書度寫咗噶啦，係應該係咁樣嘅。 係啊，嗱，但我自己覺得呢個又唔係好成立嘅、 嗯。 我覺得習近平本身的而且確佢自己喺好多嘅問題表現出嚟咧係強硬，特別喺揸意識形態係強硬嘅。你見到咩七不講咧，高如坐監嗰單嘢咧，其實因為佢話佢洩漏咗嗰個文件、 嗯、 紅頭文件啊嘛，就是、七不講嘛， 嗯、 即係唔准講咩憲政啊。係 啊 係。咁而且亦都發生過啦。其實你睇下，即係南都要抽稿啦，社論。 跟住嗰個外國嗰個記者又要趕走佢啦。 係啦，跟住你睇到有呢、這個普世價值唔講得啦，鬱蒲自強啦、 嗯， 一連串呢啲咁嘅嘢，我唔相信係佢嘅政敵可以。 發動得到嘅， 係啦，嗰、那個嗰、那個 咁大規模，大佬， 同埋嗰個神通廣大嘅地步啊！喐蒲志強又得，喐呢個都嗰個得，哇！大佬咁啊，頂毛澤東咁犀利，係 啊， 係嘛？應該做咗總書記添啦，咁犀利係嘛？係，即係樣樣都可以，佢可以咁樣去 set 佢屎碌架嘅話，咁我覺得就呢個可能性就唔大，我覺得，而係本身中國係進入咗一種新嘅常態，佢哋叫做 係新常態啊嘛。 係啦，呢種新常態咧就係要樹立黨嘅絕對權威。集中喺人身上， 系一集啊！ 你睇到啊，解放軍係嘛？二炮部隊改咗做火箭軍，我覺得真係笑到碌喺度。 咦，同呢個洗頭艇有得揮㗎？ 係啊，喂大佬，點會咁孏啊？個名真係 火箭軍， 唔係你叫做咩中國導彈部隊都好啊，但係都叫火箭軍，已經以為北宋嗰啲走去射火箭嗰啲 火箭人啦、啊，嗰啲萬計咯。 即係大佬，即係如果係咁，咪買埋 NBA 火箭隊啊！真係要。即係諗下裁撤曬所有軍區，然後以前軍區就是軍頭嚟嘅、 嗯， 即係喺地方嘅軍閥點會聽你軍委會主席聽招招笛聲？我擁兵自重。如果我就係如果我係北京軍區或者係南京軍區、嗯，一個對台一個係即係首都， 係 嘛？即係、就是、個權力大到幾緊要、嗯？你軍委都唔容易調動。你上次其實阿薄熙來嗰單嘢，佢個馬仔變節走入去美國領事館，係、薄熙來調動軍區嘅軍隊噶嘛？ 系， 系嘛，所以佢先至驚嘛，跟住咪全部拆曬軍區咯， 嗯， 拆曬七大軍區之後就全部改兵種啊嘛，好似美國咁樣，咁、 嗯、 然後再加一個所謂國家安全委員會， 嗯、 就係佢 head 啦， 系， 就全部美國式嘅制度， 就收歸佢自己所有啦， 系啦，咁、嗯、但係問題就係美國制度嘅最重要嗰樣嘢嘅精神，嗯、就算佢集權俾奧巴馬都好咯，奧巴馬就做兩屆就要交權噶啦， 系啦， 同埋佢都唔可以立亂去動用佢， 佢都人選出嚟噶嘛，大佬， 系啦，唔可以立亂動用佢嘅軍權嘅，其實，咁軍隊集權完之後咧。咁就對接近嗰個樹立絕對權威其實好近㗎啦， 我覺得。 所以今後咧，香港好痛苦嘅就喺、是、個意識形態嗰邊咧，我覺得會揸得更緊。 嗯， 你睇到㗎 ，TVB 已經係紅色資本 嘅， 差唔多其他媒體全部。 跟住 SMP 嗰啲又嚟啦， 南華早報我估下一步明報， 嗯， 呢、這個好清楚。 係咯，阿里巴巴買埋佢， 馬雲就係個 keeper 嚟嘅。馬雲係咪衰人唔知道，但係佢會利用呢啲所謂政治嘅投資嚟去對沖佢嘅生意。 嗯嗯， 嗱，乜你唔好喐我啊！嗱，你喐我，我俾份報紙你啦。 係 啊，呢啲咁嘅嘢。咁你諗下，跟住再落去就係出版業。 嗯。 藝人篤灰其實有背景嘅，我覺得。 嗯。 個背景係咩呢亦都係希望呢啲所謂內地叫整頓大 V。 嗯。 就在微博裏面有影響力的、拉了他們直情要他們在中央電視台出來承認嫖妓、 嗯、 或者承認自己怎樣買 fans 做五毫摧毀了他們的權威、 嗯、 現在就是這樣如果你在內地賺食有大 V 有微博 fans 的就是什麼呢你不准去發表某一些言論、嗯、或者不可以不發表某一些言論 必要的時候就要 收是啦就這樣 是啦 是嗎就是惠州政協那樣 是啦 是啦所以這個就是大家唔係個別事件嚟嘅、 嗯， 我就話其實呢個係成個內地嘅政治體制啊，或者嗰種政治方式引申咗嚟香港嘛。 係係。 咁然後跟住咪，哦咁佢冇所謂㗎，你唔去，譬如何韻詩啊、黃耀明咁，你唔翻大陸，佢、嗯、唔會理你咁、嗯、但係只係局限你喺呢度咯。 但係而家佢可以夾你翻去 喎。 嚇、啊！而家可以夾你走 啊？係啊係啊。或者夾你翻開演唱會都 係。成日開俾阿習聽。 係啊。即係真係冇得頂啊！今日你有冇睇啊？解放軍海軍部隊運奶粉啊！ 哦，系啊，系啊，见到见到啊， 即系话第时嚟香港抢奶粉嘅，其实唔系自由， 系军事行动， 其实系广泉州嘅解放军嘅海军部队嚟嘅，其实系一箱一箱抬奶粉嚟嘅， 就唔系一箱箱嗰啲沙包嘅救灾啊，抬奶粉 系啦，就系呢、這个，即系今后 呢啲就系新常态啊，真系。 咁香港人，我谂喺适应嘅过程里边咧，其实好多人都好抑郁， 适应唔到咁样。如果咁讲法。 嗱，呢個就係講到十年裏面咧，我記得佢講自焚者咧，佢裏面有 recap 啊，烏惟庸當年 係啊係啊， 烏惟庸嗰段講法，我記得係九十年代初喺城市論壇裏面嘅發言嚟，即係我當時係電視睇住佢講，佢就話，與其已經係被強姦嘅話咧，倒不如學習下點樣享受。咁啊，王晶已經示範咗俾大家睇啦，係 啊， 係嘛，直情係即係叫春聲連連添啦，係嘛，即係不斷喺度享受緊添啦，已經係，係嘛，即係。廿咩爹都唔嗌啊！而家摩爾痴道啊， 摩道摩道， 快啲快啲咁啊！下一股下一股， 多啲 就 嚟，系啊，嚟嚟嚟。 咁咧就其他人，我谂就一系就走嘅啫。其实，即系你面对咁嘅局面嘅话，以卵击石，当然你就要齐集好多卵啦。 嗯， 即系有好多即系鸡蛋走埋一齐先得。 系。 咁第二咧，我觉得亦都系传统，就系要翻翻去孙中山嗰种年代啊。 嗯， 就一定要系即系。國際化將個問題， 嗯， 如果唔係你香港一個嗱，香港其實你問佢有冇國際化嘅 potential， 係比二十年前係難，因為歐洲好窮而家， 係啊，即 係你睇英國 係啊，係啊，即係嗰陣時嘅國際化，嗰陣時嘅國家冇咁依賴大陸啊嘛， 冇嗰陣時美國亦都強大，經濟好強大，克林頓嘅年代， 係啊，而家嗰啲全部係變曬契弟啊嘛，最慘啊， 你咪睇瑞典領事館咪睇到咯。你睇而家瑞典領事館咪睇到咯，貴賓有個女，原來一早已經喺倫敦求助於呢個瑞典駐英國領事館，到而家講唔到一句，究竟嗰個人喺邊？喂，嗰你國民嚟嘅噃，係嘛？佢喺邊啊？你咪要交代，就算喺邊度拘禁，你都要交代啊，係咪？咁你係咪喺泰國同人交涉？點解你唔係瑞典駐北京嘅領事同佢交涉咧？ 嗯， 而喺泰國交涉咧？泰国交涉讲紧佢失踪啫， 系佢真系去咗。 系咪？喂，大佬喺泰国坐洗头艇去外伶丁岛， 再上大陆。 喂，大佬你梗系匪夷所思，大佬喺芭提雅坐洗头艇，嗰个洗头艇几大架？你谂下，除非系军舰嘅啫， 系 嘛？喺嗰度可以坐到翻去外伶丁岛，如果唔系夹走，点解瑞典领事会证实佢喺泰国交涉？ 系 一定佢嘅国民系喺泰国失踪啦，系嘛？咁而家點解唔係將件事要佢變成係一個外交問題咯？ 嗯，但係就係因為變曬契弟咯，全部係受呢個中國人。 坦白講，如果你以為可以閂埋門唔出聲低調可以翻到嚟， 嗯， 你諗下程翔點解坐咁多年？ 嗯， 劉山清點解坐咁多年？劉山清十年曾經有一段時間係單獨囚禁， 嗯， 就係死唔肯認罪， 嗯。 唔簽悔過書，係嘛？即係你以為嗰啲嘢，好多人大家都會覺得啊，咁係咪唔出聲嗰件事就可以完 finish 咧？而家嗰個情況就係你根本冇 bargaining power 嘛。 嗯， 你唔出聲嗰陣時候，第一你人身安全，第二你屋企人會因為你人身安全而做好多 compromise。 嗯， 佢亦都會用呢啲人身安全嘅問題令到你會 compromise 其實。 嗯。 包括簽好多嘢，就算拍嫖妓嘅片段都要， 係係，仲要喺呢個中央電視台認錯， 一邊係聲淚俱下，中央電視認錯，我點止出禁書啊？我仲要將出禁書嗰啲錢攞去嫖妓，係係嘛？跟住喺東莞公安出嚟，直情係咁樣影埋一腳撐開棟門走入去， 係啦， 即係何偉圖嗰只啊， 係啊，跟住將嫖妓嗰啲相又再出嚟， 係咯，跟住五條友莫光柱跪喺度揞住個頭， 係 五條友同一間房， 係 十個妓女， 係 五個人陪十個妓女，十五個人塞埋一間房都得。 跟住影低啲相，又出一本函書，又一本禁書， 系咯，就完全唔關禁書事啦。當然係，係咪？跟住發動香港嘅輿論， 嗯 ，CCTV B 也好，南華早報也好，譚慧儀都識得埋位嘅啦嘛，已經係，咪全部將呢件事咪扭曲佢成為一件文化人嫖妓事件簿，係嘛？你睇到個方向發展都係咁嘅，其實唔單止毀你聲譽，毀埋你嘅道德， 嗯， 係嘛？咁最後尾咁你問啦，其實。即是我成日都会令到我想很多香港人林郑都讲过、 嗯、 会重新有人移民、 嗯。 其实大家都会问其实去到最后尾去到对着这样的政权。如果 你已經無所求啊，即係喺工作上或者喺生活上。 嗯。 咁點解要留喺度咧？咁我諗好多香港中產階級都會有呢個問題。 嗯。 嗱，佢哋而家嘅策略就咁，我覺得 係 就先拱嗰細嘅走先。 嗯。 就全部讀完國際學校就拱出國啦。 係。 咁有啲甚至係咩咧？高中已經出國。 嗯。 而家出國嘅年紀越嚟越早啊。 係。 嗱，以前咧，我諗係大學。 先 至去，而家唔係原來，我認識嘅好多就去到即係十第九班第十班就已經出咗嚟，咁就喺跟住喺嗰邊升大學。咁、你諗下佢喺留喺我國外嘅時間，唔係淨係三年或者四年，可能係六年或者七年。咁、所以佢哋嘅下一代翻嚟嘅機會會少啦，因為佢適應咗嗰邊啊嘛。係嘛？咁亦都我諗亦都係個部署係咩咧？就係咧，佢喺嗰邊之後咧，跟住嗰個 family 咪會過 嚟。咁咪溝談咯，換人咯，換血咯。 嗱，佢換咗啲血，我覺得亦都未必係咁容易去鉛製得到嘅。我覺得個過程係好慘烈嘅，其實呢、這個今後嗰十年啊，就真係好即係嗰個角力同埋個鬥爭係好慘烈嘅、因為你始終有一班係唔會走噶嘛， 走唔喐， 亦都因為走唔喐，亦都係真係唔想走可能。 嗯， 好啦，嗰班人留喺度，嗰班人當佢面對呢個咁樣嘅進擊巨人嗰陣時咧。佢就冇，即系你个越嚟越重口味嗰阵时咧、对方嘅回应系越嚟越激烈噶嘛。 系， 嗱你留意一下喺雨伞运动之后咧，以前嗰个水温冇咁高啊嘛。 嗯， 所以佢煮青蛙佢个 time frame 会长啲啊嘛。 系系， 如果佢由1997开始， 系 佢五十年不变嘅话，佢我当佢去到2036啊，2037啊，完成一国一制啊。咁佢就話佢可以攤長到喺40年之內完成嗰陣時，咁即係話喺1997年嗰陣時十幾歲嗰班人咧，可能已經去到60幾歲。而去到60幾歲嗰陣時，佢已經喺社會裏面即係冇咗嗰個 冇求， 或者冇過嗰、那個嗰種喺社會嘅參與情況，喺、各方面已經開始慢慢抽離嘅啦。 係， 即係可能係比較追求嘅閒下嗜好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咁咪掂咯。咁但你諗下，如果而家黃之峰嗰代18歲，2047，當佢40多、50歲，即係話而家最 wake up 咗嗰代，即係學文思潮嗰代，佢喺佢今後嗰十幾二十年裏面面對一個不斷進擊嘅巨人，然後不斷你唔喐佢都喐你喎，而家 係啊，佢主動。而家真係進擊啊！佢 係啊，佢 踩過嚟， 主動踩過嚟，主動進擊嘅話，你諗下幾咁慘烈啊！你諗下嗰個過程係，即係對佢哋嚟講啊。反而你話哦，中產嗰啲仲可以叫啲細路移民啊等等嗰啲，即係黃晶阿叻講得啱啊，黃之峰啊讀書唔成，所以就唔使走咯。其實係， 走唔到 啊！而家走唔到，但係問題就係佢個水温一路提高嘛。而家就係話嗰啲青蛙仔已經感受到喺個盆裏邊嗰種温度。以前我哋嗰代。仲可以自己搬龍門呃自己，啲温泉嚟嘅啫，唔會熟嘅咁樣。但係而家 喂，我哋都覺啊，唔好話佢哋啊。 喂，而家因為 iPhone 嘅温度計啊嘛。 係， 大佬原來哇 ，Facebook 咪温度計啦。 温泉90多度温泉，係100度温泉，唔係話雞蛋熟曬啦，已經係 融硬 啊！雞蛋熟埋啊，大佬。即係你已經 feel 到個水温喺雨傘運動之後嗰、那個即係提升 啊， 係啦，嗰個温度已經急升到個地步。亦都你睇埋李國章事件，港大嘅反應、校園嘅師生嘅反應，到最尾喺上去北京之後落嚟，仍然做一個咁嘅決定。這個決定，我相信係得到習近平嘅支持。 係，係啊， 唔係梁振英係要俾你香港人睇到，唔係我689話要李國章入去。所以好多人唔明點解佢等佢述職之後先委任。其實佢就要俾香港人睇清楚呢、這個。任命背後是得到北京的支持， 或者受敵，又或者他那種作風，就是說你繼續這樣硬來與民為敵，這種作風 是得到北京 的支持的。 這個很明顯，所以你看到吳康文就轉態了， 是 啊，是啊，吳康文就轉態了，就是說支持他連任， 連任 啊，說他這個什麼話，那個字很噁心的，叫他 唔記得咩啊？即係話佢 風華正茂啊， 好似 係，係啊係啊，風華正茂定咩？風華正茂啊， 即係年輕有魄力嗰類嘢啦， 係啊，咪就係你而家終於你要認清咗個現實，就係呢個情況其實冇所謂溫和派，北京冇溫和路線，北京只有一條路線， 就係、是、習近平路線， 就係、是、習近平路線，體現喺香港就係梁振英路線， 即 所以嗰啲狄志遠好。準備參加新東補選， 黃 成志嗰啲好， 佢哋只有下場同黃仲琦一樣喎。 嗯， 喺今次戒完票之後咧，就會告別香港政壇。 係用完就即棄， 因為根本湯家驊醒啲啦，而家開始低調，因為根本不存在一條溫和路線。 嗯， 而家只有一條路線，嗰條路線就係要喺2047年之前將呢個一國兩制嘅界線， 嗯， 將佢全面將佢抹咗去。 係， 佢可以繼續俾你普通法審嘢冇問題，嗯，但係嗰個政治上嘅管治嘅方式。嗯，香港人所謂港式言論自由，你一睇到呢個字已經好恐怖。 嗯， 即係話對佢嚟講，言論自由咧係有分港式、乜式、乜式嘅。呢啲嘢咧係我俾你，你先有嘅。 嗯，呢，這個好明顯係 啦，呢個好明顯嘅，呢，這個港式言論 一國兩制嗰個。 但係當你做嘅嘢影響到一國嗰陣時咧，我就可以收翻。 係 嗱，我相信好多人咧係會接受呢種講法嘅。呢種講法係錯嘅，因為嗰個係一個聯合聲明裏邊對香港人嘅承諾。 嗯， 而喺咁嘅承諾底下，香港人會願意。去接受一國兩制嘛， 先至回歸嘛， 係啊，先至有1997年回歸嘛。而家已經成件事，已經成個論述已經改變咗。 所以其實係英國佬係有責任出聲嘅，因為佢而家係違約啊嘛。 佢發表完白皮書就唔出聲，跟住攞住4000億，然後攞去英國嗰陣時候，連喇嘛仔路，因為睇得查理斯王子有型啲嘅啫，我覺得其實。 所以佢咪話驚睇唔驚睇唔到啲細路大啊！阿仔 係啊，冚家出嚟招呼習近平，係咪？好彩有個化妝師係卧底啫，係咪？整嗰啲直粉粉嚟，係啊，整到一個白面哥僵尸咁啫。如果唔係嘅話，你諗下，即係美國傳媒、英國傳媒幾億屈你啦？ 係係 揾黃之峰去啊，已經係係咪？擺埋上去封面啊，頭版啊，獨立報嘅頭版係咪？其實我覺得英國仲有一招㗎，我覺得。即係 independent 咧，過嚟香港出中文版， 哦， 就叫做 Hong Kong Independent， 港獨報， 唔係叫獨立報得㗎，Hong Kong Branch 咯，獨立報， 係咯，咁人哋已經百幾年歷史叫做獨立報，有咩問題？係嘛？得嘅喎，有個有市場喎，我覺得真係， 但係咁都 OK 嘅，係咯。 我諗好多人會因為個名字去買，係嘛？休息一陣先。